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9集，梁怡。散朝后，海良怡不要人搀扶，孔丘等人都知道阁老要强，只敢跟随其后，看海良怡独自一人蹒跚挪步，缓慢地往下走。海良怡那身官袍浸在斜晖里，像是道容于绚丽的疤痕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他率领百官上朝，是何等的气势昂扬，如今在他身上已然找不到振奋的意气。海良怡走到了尽头，停下脚步，他慢慢地转回头，看着街上的官员，又看着明礼堂飞檐上最后的余光。 天要黑了， 海良怡温和地说， 你们路上当心。 孔丘不知为何在这一刻忽然心生害怕，他跨出一步，想要搀扶住海良怡，微微哽咽地喊着， 老师。 海良怡摆了摆手，转身走向了宫门。燕王树孙一脉是海良怡最后的阵线，他看那落日被高楼埋没，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他知道韩世子登基意味着什么，这场仗打了30年，他的稳健求和没有得到任何胜利，他只能尽力地燃烧自己，将这一把老骨头也丢在烈火中，期望着溅出的火星能够点燃已经沉寂太久的夜空。大周进入了漫长的黑夜，他似乎是仅剩的火把，但是他至今无法承认曾经与他殊途同归的齐慧莲等人是败了。他看着那些天才犹如流星一颗一颗的陨落，最后留下的自己曾经是那样的不起眼。30年前，海良怡不畏成败。30年后，海良怡殚精竭虑。他踏实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，意图拉住激进前冲的齐慧莲，但是他没有做到。没有人知道，东宫辽属全军覆没的那一夜，是海良怡这一生最痛心的时刻。天已经黑了，海良怡走到宫门口，已经气喘吁吁。他抬袖拭着汗，看见站在轿子边等待他的姚文玉。姚文玉来扶他上轿，他坐下了。在姚文玉将要放下帘子时，对姚文玉说， 元卓啊，我有一桩心事未解，你明日就替我跑一趟吴城，今夜就收拾行囊吧。 几日后再次上朝，太后已经免了海良怡战力，但是他越是这样礼贤下士，越意味着他对海良怡的不满正在加剧。因为这几日督察院的言官齐心协力，共同将韩城骂得体无完肤，要求宫宴韩家子的呼声随之高涨，这股紧紧簇拥着海良怡的浪潮正在迫使太后让步。太后夙夜难眠，她的犹豫不决让韩城陷入了绝地，韩城也逐渐回过味来，这是要太后借刀杀人的意思，只要自己不堪重负死于骂声，太后便可以立即扶持韩家子登基，杜绝韩城谋权的可能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能专心与韩门对峙，不论是冷制海良怡还是更换内阁元辅，都能办得比此刻有余。韩城不肯就此罢休，把到手的权贵拱手让人，他就是熬也要熬死海良怡。 如今局势不稳，东北的李北虎视眈眈，东边的钟勃蠢蠢欲动，内阁若把储君一事一拖再拖，没有新帝，难道天下以元辅马首是瞻吗？ 韩城在连日的唇枪舌战里已经斗得满嘴起泡，他猛然挥袖， 我看袁府聚集群党阻挠立柱，就是其心可诛， 你含血喷人。 曾玉身为言官之首，厉声说， 立柱一事连日商议，指挥使迟迟不肯公宴皇嗣真身，到底是谁在阻挠立柱？先前天下归心，若非指挥使执意围捕定都侯萧迟也，曲都怎么会陷入如此境地？若要问责，你首当其冲。 好啊， 韩城一声冷笑，指着曾玉， 萧迟也刺杀先帝，我身为锦衣卫指挥使兼任八大营总督，围捕此人天经地义，你说我办得不对，就是说他行刺一事做得对。你与萧迟也沈泽川两人私交不浅，曾勋义，刑部也没查到你头上吗？孔伯然，你们俩人不愧是同窗好友，我韩城羡慕得很。 孔秋面上浮现怒色， 你胡乱说什么？萧迟也到底有没有行刺先帝一事还在查办，就凭你韩城空口无凭，刑部干脆不要干了。再者，我们私宴小聚，你韩城不在场吗？你也吃了不少酒。 我是锦衣卫，随时听计就是本职，你们重臣私聚，我若不到场如何能听得确切？我已叫人把那夜详谈的事情全部誊抄给了太后，我清白啊，你们敢吗？ 潘祥杰前头受过萧迟也相助，近来在朝上一直夹着尾巴做人，生怕被牵扯进去。韩城又正权势滔天，指哪儿他就去哪儿，见着他们又吵了起来，嘴唇翕动，往后小退了几步，没敢插话，打定主意要当个缩头乌龟。几方逐渐骂上了头，曾玉嘴皮子最了得，把韩城骂得里外不是人，就算韩城想要忍，这会儿也气冲五脏，指着曾玉的手使劲抖，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，两眼一闭，滑跪在地，豁出去似的大哭起来。 太后，太后，臣心如月，皎皎洁洁，微不消耻也是我的错，行刺先帝是我的错，连如今主君无人也是我的错，我本微臣，甘愿为君死，甘愿受君罚，有罪便都是我韩城的罪，是杀我一人还是杀我一家，主子怎么判我就怎么受。 韩城伏地痛哭，孔秋觉得此人厚颜无耻，当即抬手摘了乌纱帽， 我耻于跟此等小人同列，若是皇嗣不能宫宴真身，这个官我孔伯然不做也罢。 太后豁然起身，掀开了珠帘，冷冷地把他们挨个扫视一遍，最后落在韩城身上， 朝堂议事你哭什么，站起来。 随后又看向孔秋， 你好歹也入了内阁，算是赐福，是主持国家朝政的人，动不动就以罢官相逼，是要威胁哀家就范，还是想要沽名钓誉，你自己心里最明白。哀家自从代行天子之权以来，事无大小皆要详细询问内阁，有什么事情说不明白，你非要这般步步紧逼。 群臣皆跪。 先祖定下后宫不得干政的陈条，哀家三番五次僭越，本已愧面先祖，此次建恒突然病逝，若非你们屡次哀求，哀家哪里肯再来这前朝主事？如今没有皇帝，哀家膝下无人，不过是个孤寡妇人。 太后说到此处， 眼含热泪。 光成爷在世，何曾叫哀家受过这等委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